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14集。下了金鳞台，魏无羡在兰陵城中七拐八转，进入一条小巷，说道：找到了，走吧。温情早在巷中坐立难安多时，闻言立即冲了出来。他此刻体虚，有些头昏眼花，脚底一崴，魏无羡单手将温情身子一拖，提议道：你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地方休息？我一个人去就够了，一定会把温宁带回来的。温情忙抓住魏无羡道：不用不用，我要去，我一定要去。温宁失踪后，温情几乎是用一双腿片刻不停地从岐山跑到了云梦，数日未曾合眼，见到魏无羡后一路发疯的一样的催他求他，此刻嘴唇发白，两眼发直，几乎不成人形。魏无羡看温情就快撑不住了的样子，又没有空闲给他慢慢吃，就在街边买了几个白面馒头让他拿着吃。温情也知道自己快到极限了，必须进食，捧着一头乱发，眼眶发红，牙齿发狠地啃着馒头。这副模样让魏无羡想起了当年自己和江城逃难在路上时的情形。他又保证了一次：没事的，我一定会把温宁带出来。温情边吃边哽咽道： 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离开的，但是我没有办法，他们强行把我调配到别的城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温宁和一大家子人都没了，我就知道放他一个人是不行的。 魏无羡道：他行的。温情崩溃道： 他不行啊，阿宁从小就性子畏畏缩缩，怕事又胆小，连手底下的人都不敢招脾气大一点的，竟是些跟他差不多唯唯诺诺的，他遇事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当年魏无羡背着江城与温情告别之际，温情是这么说的：无论这场战役结果如何，从此以后你们跟我们都两不相欠了，两清。神情高傲，历历在目。然而昨夜温情死死拽着魏无羡的手，就差跪在他面前了，哀求道： 魏无羡，魏无羡，魏公子，你帮帮我吧，我实在是找不到可以帮忙的人了，你一定要帮我救救阿宁，除了找你，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当初的骄傲荡然无存。穷奇道是一座山谷之中的古道，相传此道乃是岐山温氏先祖温卯一战成名之地。数百年前，温卯与一只上古凶兽在此恶斗981天，最终将之斩杀。这上古凶兽便是穷奇，成善扬恶，混乱邪恶，喜食正直忠诚之人，馈赠作恶多端之徒的神兽。当然，这传说究竟属实，还是岐山温氏后代家主为神话先祖而夸大的，那便无从考据了。经历数百年，这条山谷从险峻要道变成了一处歌功颂德、观光游览之景。涉日之争后，众家瓜分了原先岐山温氏的地盘，穷奇道也被兰陵金氏收入囊中。原先山道两侧高阔的山壁上凿刻的都是大先贤温卯的生平佳绩，兰陵金氏接手之后，自然不能让这些岐山温氏的光辉往事继续留着，正在着手重建。重建的意思就是要把整个两侧的高山壁画凿得干干净净，尽数清空，刻上新的图腾。当然最后必须还要改个能凸显兰陵金氏之神勇的新名字。 此等大工程自然需要不少苦力，而这些苦力自然没有比射日之争后便沦为丧家之犬的温家战俘们更合适的人选了。温情和魏无羡二人到达穷奇道之时已是夜间，深色天幕丝丝冷雨飘飞，温情深一脚浅一脚跟紧魏无羡，直打哆嗦，像是整个人由内而外的发冷。魏无羡时不时要搀他一把。山谷之前有一排临时搭建的棚屋，供战俘们夜间休息使用。魏无羡带着温情远远地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披着雨丝，扛一面大旗慢慢走动。再走近些，那扛旗之人竟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婆婆，背上还背着一个懵懵懂懂的幼子，被用布条绑在老人背上，正在认真地咬手指。一老一小在路上来回行走，老人家扛那面高旗扛得十分吃力，走两步歇一歇，把旗子放下。见状，温情红着眼眶叫道：婆婆，是我呀。那名老人约莫是眼神耳朵都不好使，没看清也没听清来人是谁，只知道有人走进了在叫什么，连忙又把旗子扛起，满面畏惧之色，似乎生怕被人发现了被斥责一通。温情奔上前去夺过那面旗子道：这是什么？这是在做什么？这面大旗上绘着一枚硕大的岐山温氏太阳家纹，此时却被涂上了一个血红的大叉，旗面也被撕得破破烂。射日之争结束后至今，被打成温狗余孽的人不计其数，折腾他们的法子也不计其数，还要美其名曰自省。魏无羡心知，肯定是这老婆婆年纪太大，没法和其他人一样做苦力，这里的主事便想出了这样的法子折腾她，要她扛着温家残旗走来走去，进行自我羞辱。那老婆婆先是害得一缩，待勉强分辨出来人，张大了嘴。温情道：婆婆，阿宁呢？四叔他们呢？阿宁呢？那老婆婆看看温情身后的魏无羡，不敢说话，只望向山谷那边。温情顾不得其他，飞奔而去。宽阔的山谷两侧架着火把，火焰在细微的雨丝中略有扑闪，但依旧熊熊燃烧着，照亮了山道中负重而行的数百个身影。这些战俘们个个面色清白，步履虚浮拖沓，他们不被允许使用灵力和借助外力，不光因为蓝灵金氏对他们戒备，也因为要有惩罚意味在里面。十几名督工撑着黑伞在雨中策马穿行呵斥，温情冲进雨中去，视线疯狂地在每一张灰头土脸的疲惫面容上扫动。一名督工注意到他，举手喝道：你是打哪儿来的？谁让你在这乱闯的？温情急道：我找人，我找人呢。那名督工驱马进来，拔出腰间一样东西挥舞道：我管你找人还是人找，走，再不走。正在此时，他看到一名黑衣青年跟在这年轻女子身后行了过来，仿佛舌头打结，语音戛然而止。这青年生得一张明俊容颜，眼神却颇为阴冷，盯得他不由自主打了个寒颤。很快，这名督工发现，这青年并不是在盯他，而是在盯他手中挥舞的那柄铁烙。这些督工手中的铁烙和从前岐山温氏的家奴们惯用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是顶端烙片的形状从太阳纹改成了牡丹纹。魏无羡注意到这点，眼中寒光乍现，不少督工都认得魏无羡的脸，不禁悄悄勒退了马，与同僚窃窃私语。旁人再不敢阻拦温情，他边找边喊：阿宁，阿宁。 呼声凄厉，然而无人应答。找遍了整个山谷，都没见到弟弟的踪影。若是温宁在这里，早就自己冲出来了。那几名督工悄悄下了马，一圈人都在使劲瞅魏无羡，似乎在犹豫该不该上前招呼。温情扑过去问道， 这几天新送来的温家修士呢？ 数人面面相觑，磨蹭片刻，一名瞧上去甚为憨厚的督工和和气气地道， 这里所有的战俘都是温家的修士，每天都有新送来的。 温情道，是我弟弟，是金子勋带来的，他大概这么高，不怎么说话，一说话结结巴巴的。 那名督工道，嗨，姑娘你看，这里这么多人，我们哪记得清一两个人结巴不结巴呢？ 温情急得直跺脚， 我知道他肯定在这儿的。 那名督工生得圆圆胖胖，陪笑脸道， 姑娘你别急，其实经常有别家的人来我们这里要修士，说不定是这几天被人要走了呢，偶尔点名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人跑了。 他不会跑的，婆婆他们都在这儿，我弟弟不会一个人跑的。 啊，不然你慢慢找，所有的人都在这儿了，要是在这山谷里找不着，那咱们就没办法了。 忽然魏无羡道，所有人都在这儿了。他一说话，那几个人的脸都僵了一僵。 那名督工转向他说道，是啊。 好吧，我姑且当活着的都在这儿了，那么其他的呢？ 温情的身体晃了晃，与活相对的其他自然只有死。 那名督工连忙道，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咱们这儿虽然都是温家修士，但可没人敢闹出人命来。 魏无羡恍若未闻，取下了腰间的笛子。原本在他一侧艰难前行的几名战俘忽然大叫一声，扔下背上重物逃了开去。山谷之中忽然迅速以魏无羡为圆心，腾出了一大片空地。 其实这些战俘们并不认得魏无羡的脸，因为但凡是在射日之争的战场上和魏无羡遇上过的温家修士，只有一个下场，全军覆没。因此认得魏无羡脸的温家修士大多数都沦为凶师，为他所操纵驱控，成为他的部下了。可这只垂着鲜红穗子的黑木笛子，还有掌控着这笛子的黑衣青年，早已成为了他们的噩梦。四下有人惊呼出声，鬼笛陈情。 魏无羡将陈情送到唇边，凄厉尖锐的笛音先是犹如一支穿云利箭，划破夜空，横穿夜雨，随后余音在整座山谷之中回荡。只一声，魏无羡便收回了陈情，垂手而立，嘴带冷笑，任由雨丝打湿他的黑衣黑发。 不久忽然有人道，什么声音？人群外蓦地传来阵阵惊叫，连滚带爬把包围圈破开了一处空地。在他们空出来的地方，淅淅沥沥的雨中，东倒西歪地站着十几个衣衫褴褛的身影，有高有矮，有男有女，有的身上散发出阵阵腐烂的恶臭。站在最前面的就是尚且睁着眼睛的温宁，他脸色惨白如蜡，瞳孔涣散，嘴角的血迹已凝成了暗褐色。尽管胸口完全没有起伏，却明显能看出肋骨已被打塌了半边。任何人看到这样的形状，都不会觉得这个人还是活的。但温情仍不死心，颤抖着去抓温宁的脉搏，死死抓了半晌，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这些天温情又惊又怕，跑得几乎发狂，却还是来晚了，连弟弟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温情边哭边摸温宁的肋骨，似乎想把他们接起来，痴心妄想着能不能抓住一线生机。那张原本甜美的脸哭得面目扭曲，变得很丑很难看。但是当一个人真正伤心到极处的时候，是绝对没办法哭得好看的。在唯一的弟弟僵硬的尸体前，温情所坚持的高傲片甲不留。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